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79集，故人之后。小四子心里还是有个疙瘩，就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与此同时，坐在一旁的殷侯也长长叹了口气，两人的叹气声重合了，一起抬头看对方。 殷殷，你干嘛叹气啊？ 我都100多岁了，很多事情需要叹下气的，倒是你才几岁就叹气啊？ 小四子看了看殷侯，就将昨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哼，你眼花了吧？ 没有。 小四子翘起脚，给殷侯看自己受伤的脚趾头，殷侯戳了戳他。 凳子哪能成精啊，又不是活的。 小四子撅嘴，见殷侯神色暗淡，就问殷侯， 那你干嘛叹气？ 我怕有人找昭儿麻烦。 不是每天都很多人来找麻烦的吗？九九、白白、猫猫，各种被人找麻烦，各种捡到尸体。 小四子边自己吃橘子，边给殷侯往嘴里塞了一瓢。殷侯被小四子逗乐了，差点把嘴里的橘子喷出来。 这倒是，本来就挺麻烦的，也不在乎多着一样。 爹爹说的，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有时候要破罐子破摔，就能活得好轻松。 殷侯哈哈大笑，捏了捏小四子的脸蛋。 就你最贴心了。 小四子笑眯眯，随后又瞧了瞧一旁的凳子，殷侯索性将他抱起来。 走吧，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凳子妖怪，要他是真妖怪，我就替你抓了他。 小四子点头，欢喜地搂着殷侯的脖子。两人回到了他们住的客房里头，殷侯将小四子放到了桌上，伸手拿起桌上的油灯，左右看了看，又看了看桌子上面，光滑的桌面上没有任何凹槽，油灯的底部也不见任何的机关。 没问题啊。 小四子摸着下巴，殷侯将油灯放回桌上，抱着小四子问， 你昨天怎么个动作？ 小四子就伸手去拽油灯，他一拽，那油灯往前移动，同时殷侯就听到桌子里头一直传到地面发出了轻微的咔咔声。小四子没功夫自然听不到，但殷侯内力深厚，他知道桌子里有机关，一直连通到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就见那凳子忽然往一侧倒下，殷侯往后撤了一步，凳子正摔在他脚边。殷侯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殷侯蹲下去看那凳子，映雪宫的地面雾蒙蒙一片，看不清楚什么。殷侯伸手摸了摸，就感觉凳子下边的地面不是平整的，似乎是有两条凹槽。两人盯着凳子发呆的时候，突然凳子站了起来。殷侯一愣，小四子指着凳子， 殷殷，妖怪出来了吗？ 殷侯就看到那凳子升起来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位置。殷侯伸手拖动了一下凳子，没遇到阻碍，拖到自己身边来坐下，凳子依然没动，和普通的凳子差不多。最后殷侯抱着小四子起来，退到后边，他连着退了好几步，就见那凳子正缓缓地移动着。小四子揉了揉眼睛盯着看，看不出来，但是杨奇莲等一会儿再看，感觉凳子真的动了。最终那凳子又回到了最开始倒下之前的那个位置，才彻底静止不动了。小四子扬起脸认真看殷侯，那意思需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。殷侯也皱眉，轻轻摸了摸下巴， 邪了门了呀。 展昭等人在陆雪儿的带领下到了涂云峰的山脚，站在山下扬起脸看，众人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涂云峰究竟是有多高。萧良仰着脸，仰得脖子都酸了， 直接朝后边栽倒，被身后的展昭接住。 这山也太难攀了吧，有些离谱。 欧阳也点头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包岩一个劲儿摆手。 哎呀，不要上去，看着就危险。 太师和包大人难得很同步的点头。天尊瞧了瞧身边的展昭和白玉堂，两人正仰着脸望着山峰呢，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，总之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众人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人在叫，声音由远及近。 散开！ 展昭突然喊了一声，赵普一拽公孙闪到一旁，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众人看清楚了，一个人正从山上掉下来。 哎，要死了，下来不摔成肉饼了？ 庞宇和包岩就是一闭眼。不过那人摔到快接近地面的时候，突然被挂住了一样往上一弹，随后又掉下来，众人才看清楚原来身上有绑绳。如是弹了几下，最后就见那人砰一声摔到了地上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，看着山顶边喘气儿。他腰间有一根绳索已经崩断了，手上有攀山的工具，看样子功夫不错，可见是想爬山上去，但是失败了。众人都看着他，陆灵儿凑过去用脚尖踢着踢他。 哎，小鬼，你怎么上去的？ 陆灵儿叫小鬼是有理由的，那是个看着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穿着一件驼色的衣服，身上都是登山的装备，也不知道他哪儿拾掇的，样子挺怪异。这少年眉清目秀的，长得是不错的，大眼睛浓眉毛娃娃脸，还有一头红色的头发。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欧阳少征，好像。欧阳搔了搔头，不解地看那少年，身边龙桥广开口。 私生子。 欧阳一脚踹他，龙桥广拍着裤子上的鞋印直嘀咕。 不觉得很像吗？不是私生子也是兄弟什么的，或者是失散多年的那什么。 那什么，你个头啊，你谁啊？ 公孙上前检查了一下少年的胳膊腿，发现没摔伤。少年站了起来，拍着身上的尘土。 我叫神仙。 神仙？ 不是啦，双山神山剑仙。 众人都皱眉，怎么名字这么怪的？倒是一旁的陆天寒微微皱了皱眉，天尊和吴沙也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神情有些奇妙。展昭和白玉堂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，就纳闷：姓申怎么了？ 你怎么上去的？上去很危险的，你家里大人呢？ 申县转眼看陆雪儿，本来脸上没什么好气，不过看了一眼之后傻眼了，随后捧脸。 哇，神仙姐姐。 陆雪儿眨着眼，一旁白下眯起眼睛。 姐姐嫁人了没啊？ 陆雪儿伸手一搂白玉堂的胳膊，指了指他开口。 我儿子。 神仙张大了嘴，良久问白玉堂。 你介不介意有个比你小的爹？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一脚踩他面门，把他踩对面山壁上了。众人一咧嘴，好痛的感觉。 这就叫作死呀，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。 深陷揉着流鼻血的鼻子，撇嘴看着白玉堂。一旁陆雪儿笑眯眯挽着白夏的胳膊。 我相公。 白夏斜了那少年一眼，少年蹲在山下画圈圈。 哼，讨厌，大美人果然都嫁人了。 你一个人爬上山去干嘛？ 深陷瞧了瞧展昭，觉得长得挺顺眼的，起码比凶神恶煞的白玉堂顺眼。 我要上山找点东西。 您找到了没？ 我没上到顶上。可恶啊，就差了一点点。 你爬了多久？ 昨晚上开始的，就差一点点。上边山峰突然就回转了，好凶险，当年天尊真的是飞上去的。 是啊。 深陷话说完，天尊点了点头。 那种突出的山石总共有13块，你碰到的那块呢，只是第一块，后边的更加凶险，从那里掉下来的人起码几百个，而且都是武林高手，你没死已经很命大了。 申显愣了愣，望着天尊，双眼上下打量了一下，看着他一头银色的长发，突然惊叫： 啊，你是天尊？天尊，我是…… 我知道，申琪的后人嘛。 申琪是我太爷，不过我只听过他的事情，没见过他，他老早就过世了。 天尊微微皱眉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众人也有些好奇，天尊难得那么清醒，连这么老早的事情都记得。白玉堂见陆天寒和吴沙都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挺为难的样子，也有些疑惑。 谁啊？ 陆天寒犹豫了一下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这时就听到身后山脚下传来了脚步声，与此同时一个声音传来： 申琪是百年前一个江湖人，黑道的，天分很高，武功也好，原本是黑道的希望，但是死在了一个人的手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